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准备趁着这休息的几天，除了修炼之外，将这些已经弄好的暗器组装起来发给大家，并教给他们使用的方法。投入暗器组装当中，时间过得飞快，直到奥斯卡从睡梦中清醒过来叫他去吃饭，唐三才发现外面的阳光已经变成了月光，一天就这么过去了。两人走出宿舍，结伴向食堂走去，正走着突然看到前面一个人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。 我靠，这谁啊？怎么长了一个猪头？ 唐三定睛看去，那摇晃着身体有些蹒跚走过来的竟然是马红俊，只不过他现在看起来却极为狼狈，不但身上的衣服多处破损，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，同时他那圆乎乎的胖脸完全肿了一圈，眼圈上带着紫黑色的淤青，嘴角处还挂着干涸的血渍。唐三赶忙上前扶住摇摇欲坠的马红俊，奥斯卡熟练地召唤出自己的恢复大香肠递了过去，马红俊也毫不客气，三口两口吃下香肠，这才看上去好了一些。 胖子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妈的，这次可丢人了。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 让一个猥琐大叔给揍了，丢人，真他妈丢人。 胖子，你不会是和人家争风吃醋才被揍的吧？ 什么争风吃醋，分明是我先看上那个小妹，那猥琐大叔真不要脸。 走吧胖子，先到食堂吃点东西去，慢慢说。 食堂内，戴沐白正坐在那儿大吃大喝，朱竹清却没有在他身边。看到马红俊的狼狈的样子，戴沐白也是吓了一跳，他的脾气比唐三可要火爆多了，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邪眸中怒光大放。 我靠，胖子，你这是怎么搞的？ 戴老大，你可要为兄弟做主啊，你看他们把我打的连我这英俊的面庞都扭曲了，这让我以后怎么泡妞啊？ 很英俊的面庞，肿得跟猪头似的。哎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先说来听听。 我上午就走了，到索托城准备好好解决一下我那邪火的问题。到了地方，真让我在草窝中发现个金凤凰。就在我准备叫上那小妹去解决问题的时候，谁知道冒出一个猥琐大叔。那家伙看上去得有40多岁了，短头发，猛一看倒是挺憨厚的，可仔细一看，那家伙眼中尽是银屑的光，他有一只手还用纱布包扎着，却非要跟我抢那小妹儿。当时我就问他，大叔，你手都这样了还出来搞，你们猜他说什么？他竟然说老子又不用手搞。我见过猥琐的，我没见过这么猥琐的。 后来你就和他打起来了？ 那是当然啊，他都欺负到我头上了，难道我还能忍？本来我只想把他赶走就算了，谁知道这家伙竟然也是个魂师，而且还是个四环的魂宗。他三下五除二就把我给揍了一顿，还扔出了那家草屋。我又爬起来跟他打，然后就变这样了。你们是没看到他那嚣张的样子。 戴老大、奥二哥、唐三哥，你们可要为兄弟做主啊。要不是最近练得还算结实，说不定我都要被打得回不来了。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？ 我听草窝里的老鸨叫他什么不乐，估计不是真名。 不乐？一个魂宗就敢欺负我兄弟？走，胖子你带路，咱们现在就去看看。小三、小奥，你们两个去不去？ 走，一起去看看吧。 我当然要去啊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能比我们胖子还猥琐。就算打不过，有我的蘑菇肠在，咱们跑也来得及吧。 好兄弟，走，咱们现在就去，说不定还能堵着他呢。 哎，着什么急啊，要去也要先吃饱了再去，这样才有力气。 你顺便说说那家伙的武魂是什么情况？所谓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 哦，那家伙身材不高，大约只有1.6米左右，脸黑黑的，就像是刚从煤窑里出来似的。他的武魂很奇怪，并不是攻击、防御或者是速度型的，感觉上似乎和三哥的武魂作用差不多，只是外形不同。 控制系魂师？ 哦，应该是控制系的。他的武魂表面看上去像是两个半圆形的罩子，都只有馒头大小，粉红色。这家伙一把武魂召唤出来就戴在头上，那样子别提多恶心了。他和我打的时候一共用过两个魂技，第一个魂技是将那两个罩子变大，挡住了我的凤凰火线，第二个魂技是用两个罩子一前一后困住了我的身体。那罩子感觉上很柔韧，不知道是什么材质，连我的凤凰火焰都无法将它破坏。那罩子束缚在我的身上，把我包裹得像粽子一样，然后我就变成他的沙袋了。 这么说，他应该还有另外两个魂技没有施展出来。 三哥，以你们三个魂尊，再加上我一个27级的大魂师，难道还怕他不成？何况你也是控制系魂师啊。 控制系魂师比较特殊，在一对一的情况下，控制系魂师有着很大的优势。胖子，如果我们遇到他，你负责远程攻击骚扰，我和戴老大正面上，小奥负责补给，他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。控制系不像强攻系，他只要不能控制住我们所有人，就必然会败。如果我猜得不错，他的武魂应该是天生克制火焰的，不然你的邪火也不会一点作用都没有。动手的时候，我会对他进行反控制，虽然我的魂力不如他，但至少可以骚扰他无法控制我们的人。控制系魂师的近战能力完全不可能挡住你们的攻击，哪怕他是40级也一样。 等级相差10级左右，唐三完全有信心可以阻挠对方的控制能力。大师曾经说过，对付控制系魂师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控制对控制。如果说强攻系魂师是一个团队的核心，辅助系魂师是一个团队的基础，敏攻系魂师是一个团队的眼睛，那么控制系魂师就是一个团队的灵魂。这三个月的魔鬼训练，唐三不只是身体得到了强化，同时每天晚上大师还格外对他进行特训。特训的目标就是潜伏在他脊椎内的外附魂骨八蛛毛。八蛛毛这个名字是大师取的，原因是这外附魂骨得自人面魔蛛，又酷似八根长毛。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，唐三从不适应到适应，再到现在，他已经可以基本控制八蛛毛作为自身攻防两端的利器使用，同时也能够控制八蛛毛内的毒素释放和收敛。大师说过，凭借着外附魂骨，再加上他本身的控制系武魂蓝银草，完全可以对抗不足40级左右的对手。三人匆匆吃过晚饭，胖子又吃了两根奥斯卡的恢复香肠，四人这才悄悄向学院外走去。马红俊没准备再告诉其他人，毕竟在这草窝中被挨揍的事情可不怎么光彩。正当四人走到学院门口，突然一道黑影横向闪了出来，挡住了他们前进的去路。马红俊被揍之后已经有些杯弓蛇影，几乎第一时间就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，紫红色的火焰照亮黑暗，四人这才看清挡在前面的是谁。马红俊松了口气，收回凤凰火焰。 哎呀，怎么是你啊？要吓死人啊！ 你们鬼鬼祟祟的要干什么去？啊，胖子，你的脸怎么肿了？让人揍了？这是谁这么狠，居然把你揍成这样？戴老大，不是你吧？ 我会对自己兄弟下狠手吗？胖子这是和别人争风吃醋被揍的，我们正准备给他找场子去呢。 那还等什么？算我一个，敢打我兄弟，非要打得他生活不能自理。 乌梅，你真是太好了，要不我以身相许吧。 你要对谁以身相许？ 当我没说。哎，三哥，咱们快走吧。 四个人变成了5个人，趁着夜色踏上他们熟到不能再熟的路径， 五人催动魂力，风驰电掣般朝着索托城而去。小半个时辰之后，呈现在五人面前的是一排平房，这是索托城内一个偏僻的角落。面前的平房只有3米多高，看上去不少地方已经破损了。门口挂着几盏粉红色的灯笼，灯笼下站着几个浓妆艳抹、明显年纪不小的风尘女子，她们正在向过往的行人兜售着自己。 胖子，你平时就是到这里解决邪火问题的？ 难怪你总是说草窝里也有金凤凰，这还真是个草窝呀。 嘿嘿，这儿便宜啊，价格便宜量又足，一个银币就能来一次，两个银币3次，性价比高。而且你们一定要相信草窝中也有金凤凰的道理，这就要看运气了。 以后出去别说我认识你，虽然知道你饥不择食，可也没想到你居然强悍到这种地步，这种档次的垃圾地方你居然也来。你那些金凤凰的年纪都够给你当姨的了。 戴老大，你不是故意来寒碜我的吧？先办正事儿，你们在这儿等着，我去问问那混蛋走了没有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